好，大家好，我是 Peter。 是，我是 Mr. Cha。 是，我是 Sunny。 好啦，咁咪同科幻呢又讲个现实嘅军事竞赛嗰啲高科技嗰啲武器啦。咁样就喺呢个动漫或者科幻片中呢会常见到一种武器係机关枪咁嘅。喺一种个外形呢就好似有六支枪管滚动咁样转下转下咁样。就叫做火神炮啊，咁咪好多作品都出現，例如日本動漫咧嗰啲機械人啦，或者係好耐之前太陽之牙嗰啲，都會見到呢一啲咁嘅機關槍啦，又或者像咩嗰個咩流浪地球咧，又講啲人又拎住呢啲火神炮咁樣，係咁樣亂咁射啊，咁就跟住影住啲彈藥係咁啲彈殼咁跌嚟跌去。跌到成地都系咁样，咁呢一种枪啦。 系咁，当然啦，呢、這个吓喺西方电影入面啦，呢、這个 Terminator 阿诺舒华辛力加都尝试过吓，就咁用人手托起支火神炮嚟扫啦。 佢嗰支应该 mini gun 嚟嘅。 系。 虽然叫 mini gun 啊，但系绝对唔细支啊，唔系唔好睇佢影住嘅。你要明白嘅就系佢用佢同咩比较啊？呢、這个 mini gun 就系。即係嗱，呢一啲係叫做機靈根系嘅槍啦，格林機炮啦，就係 冇錯。 即係係啦，即係其實係一支比較上早期出現嘅全自動嘅呢啲咁樣嘅即係機關槍啦咁樣。 係嗱，如果要追溯到好耐之前咧，咁其實嗰陣時係咪已經一次大戰已經有啲類似嘅設計嘅槍嘅咧？ 哦，其實仲早啲咋，其實咧應該係呢一個1862年嘅時候已經存在最初嗰一款嘅機靈根嘅。 哦，1862年。 係啊，即係你應該係推到大概係呢一個美國嘅呢一個內戰啊。 美國內戰。 係啦，嗰陣時已經有呢個格林啦。 係啊，因為我喺呢、這個浪客劍心嗰度啊，亦都見到有呢支槍出現過。咁當然應該嗰個時代都係有啲類似嘅嘢㗎啦，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 咁點解有六支槍管咁多咧？係有咩作用嘅咧？其實 咧，佢主要就係等佢嗰一個冷卻係做得好啲嘅，因為如果你一路連續喺同一支槍管度發射咧。你嗰個槍管本身咪一路會受啲火藥嗰個加熱咯。 哦。 係啦係啦，咁佢不斷地轉嗰個槍管咧，咁咪有利佢自己本身嗰個散熱啦，即係咁咪唔使俾咁多 string 俾一支槍管咯。 哦。咁所謂如果早期嗰隻設計咧，咁應該係冇咁自動化嘅，係咪啊？所以要人手， 佢係呢個所謂 hand crank 嘅，即係手搞嘅。 人手搞啊，嚇！係 啦，所以你睇呢個六五深度，佢嗰開嗰啲槍嘅時候，真係要人手搞嘅。 嗯， 係啦。 係呢一個速度快慢又得你搞快啲。 要我搞得快啲咁咪就快啲咯。係， 但 係當然佢快到有個極限嘅，唔可以話完全係即係你搞得幾快就可以幾快嘅咁樣。 係。咁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嘅呢啲槍咧係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咧其實佢哋嗰個上彈，即係佢嗰個子彈咧，唔係好似而家見到嗰啲咁樣一條鏈咁樣上落去可以有好多發，而係都係一個彈夾咁樣，可能我諗可會唔會係都係得呢個可能60啊或者唔知係30發咁樣嘅子彈咁樣一排咁樣上落去喎。 其實咧，佢本身自己嗰啲彈當時都有好多設計嘅，咁但係就當時嗰支嘅速度係可以每分鐘咧就係呢一個200發啦，如果係0.58嘅口徑，如果呢一個0.3口徑就係400至900發咁樣。咁但係個上彈嗰部分就即係好慚愧地，我唔係咁清楚嘅上彈個結構嘅。 佢係一排子彈啊，咁係咪使唔使揾個人負責開槍，揾個人托住排子彈，等佢順住啲子彈上？ 哦，咁咪要睇下係邊一種嘅設計。如果係講緊最舊， 同埋記住，其實當年咧啲子彈唔係我哋而家嗰啲子彈嚟㗎，南北戰爭仲係用緊呢一個。 火藥啊，即係呢個 black powder 同埋即係唔係我哋一粒咁金屬子彈，佢係揾啲紙包住一啲火藥同埋嗰粒子彈咁樣嘅。咁呢啲即係機靈當年其實都係用呢啲咁樣用紙包住嘅。呢、這個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你唔好諗住佢嗰個發射係有啲咩彈夾啊咩咁樣，其實唔係嘅。 咁樣啊， 咁 係啦，係啦，其實佢基本上係嗱、最即係再詳細啲我唔清楚，但係其實佢應該係一個即係類似有個盒裝住呢啲咁嘅彈藥咧。 係啊，係啊， 跟住就用呢個重力等佢跌落去嗰個窗。 係啦。系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嚇嚇喺浪客劍心嗰個都真係完全一樣啦，就係嗰一個彈夾咧喺上面擺落去嘅。 係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其實你唔係即係完全係可以一個人去操作嘅。 哦。 實際上係需要四個人操作嘅。 嚇、啊，咁多嘅咩？ 係啊，即係你嗰啲彈第一用，即係你一個人可能要。去唔係上彈啊，係即係上咗彈之後，仲需要去即係睇住佢唔好棘住啊！即係你知道一盒咁樣擺喺度，你有機會棘住唔跌落去㗎嘛？ 哦， 係啊，咁然後你又要有人搞啦，又要有人可能要負責即係去瞄準啊咁樣㗎嘛？你搞嗰陣你唔可以瞄準㗎嘛？ 哦，咁嘅咩？ 咁啊，攞下劍心度，你佢係指住一個方向狂射咁，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佢要轉嘅時候，佢點轉咧？佢指一個點夠力喺度將佢。扯住佢瞄都可以做一瞄准喎、 哦。 基本上好重嘅嗰个啲嘢都系。 系啊系啊，即系你其实系感觉上系嗱，成支嘢咧 ，suppose 个重量系大概70几公斤到啦。吓、 啊。 系咯系咯，咁当然你可以掹得喐佢嘅，你要转佢冇问题嘅，但系可唔可以准到可以瞄准到嗰边喺度高速跑紧埋嚟左右喐紧嘅呢啲咁嘅人呢？咁我就覺得即係佢誇張咗少少嘅嗰個支槍嘅能力係，即係你話如果後面 喺度 戲 入面，當然 喺度幫佢咁 OK make sense 嘅。 OK， 真係只係遠距離作戰喎嚇，咁多人先操作咗支槍，佢即係同埋佢射完之後係有啲彈殼啊，係咪會跌翻出嚟 啊？又唔會，因為佢係用呢個所謂。 如果當年嗰隻就 咁，你啲紙嘅一齊包埋㗎啦。不過個缺點就係佢入邊即係會有啲可能燒唔曬，就容易造成呢、這、一個 卡彈 槍管有問題咁咯。 哦，因為卡到槍頭似係偏下啦，有時偏翻下啲紙 jam 咗啲紙啦，嚇又要搞搞佢啦。 係啦，係啦，係啦。 OK， 好。 哦，咁啊，即係早期咧就係一種啦。咁啊，近代嘅火神炮原來都會時裝喺啲。戰鬥軍用直升機啊，前面啊，戰鬥機都會裝喎。 係啦，而家就因為其實所有呢啲其實唔係全部叫火神炮嘅。嚴格嚟講，我哋頭先講嗰種叫格林炮。 係。 火神炮咧係好喺現實度啦，係好指定係呢個 M61呢一款炮，佢叫做火神炮。 哦。 佢叫 M61 Vulcan， 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諗主要都係因為高達好似將所有呢一啲咁樣嘅炮都叫做火神炮，咁所以其實都唔係所有㗎，佢哋都有啲唔係叫火神炮㗎嘛。 因為我知有啲介紹高達個頭咧， 高達頭頂嗰支六百米佢叫做 Vulcan 啦。咁另外仲有如果呢一個自護嗰邊嘅40mm 嘅都係頭頂炮，佢都叫 Vulcan 嘅。但係自護嗰邊75mm 呢、這個。老虎 custom 用嗰支佢叫翻做格林炮嘅， 系即系老虎装喺支个盾度嗰把系咪？ 系啦系啦，即系呢一个 B3 型老虎 custom 咧，喺呢一个 08小队嗰部 嗰支系啦，嗰支佢叫翻做格林炮嘅，唔系全部都叫火神嘅，但系佢好多都叫火神，同埋差唔多逢亲系头炮佢都叫火神炮。係啦，咁但係佢頭炮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口径嘅，即係其實又唔係好多嘅，即係如果你照睇翻 UC 嘅話咧，就應該淨係40mm 同60mm 嘅啫。 嗯， 係啦，咁係啦，咁另外如果你計埋另外一啲嘅世界觀，咁有啲第二啲 size 嘅。 OK。 係啦。 哦，係即係有多唔同嘅口径咁樣用嘅子彈，當然又都唔同啦。 係啦，啊，仲有另外一個名嘅，如果你睇翻呢一個 Wing Zero 嘅膊頭嗰支炮咧， 哦，嗰支 係啊，嗰支佢叫就係擺明係火神炮啦，咁即係唔係火神炮，擺明係格林炮啦，咁但係佢就咁叫做 Machine Cannon 嘅啫。 OK， 係啦，咁然後呢個重武裝嗰啲佢全部都叫格林炮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係啦，所以但係高達的而且確係因為用得好多火神炮，咁好多人就叫咗佢做火神炮，其實唔係嘅。 啊，個名有型啦，我都係乜嘢都叫火神炮啦， 翻譯鋼炮咯，或者叫做。 係，因為啊頭先講話早期呢啲咁嘅啊加特林機槍要人手搞啦，咁啊後期咁而家啲當然係自動 完全電動啦，咁亦都會係佢嗰種發射嗰陣時咧，咪有個即係開始有個高頻嘅聲音，開始越來越高音，跟住越轉越快嗰個聲音，應該就係個電個摩打嗰個造成啦。 哦，係話通常睇啲電影咧，話唉，索成一兩啲或者子彈用曬啦，咁佢就啊慢慢停咧，轉型啦，咁住啲就個槍管有啲煙噴出嚟啊，好有型啊，我終於都成世自己成死曬啦咁啊，係咁即係有呢個咁嘅效果出嚟啦。 係啦，但係嗱，其實現實嗰支火神炮啦 ，M 六十音咧，係只不過係20mm 口径嘅啫。即係頭先我哋不斷喺度講高達嗰邊嗰啲係講緊呢一個40mm啊、60mm啊嗰啲，其實係好誇張嘅。 OK， 係啊， 嗯，咁呢就有所謂嘅，即係自動嘅機槍啦，咁樣都係手動嘅搞啦。咁有冇所謂半自動，其實又係乜嘢嚟咧？ 首先如果你正常咁分咧，就有即係最常聽啦。例如你拎支手槍喺手，咁你有呢個完全手動啦。咁咩叫完全手動咧？咁就係、是、例如你攞住支左輪，咁佢嗰個咪後面有個 hammer 嗰、那個，即係好似 錘咁樣， 開 張嘅 時候向前撞嗰個位嘅。 冇錯。 嗰、那個位置你需要自己用手掹來咧，嗰啲就叫手動啦，嗰啲 manual。 係。即係你就 咁， 咁 但係咧， 就咁撳個開槍嗰、那個， 係啦，你就拉嗰、那個，即係呢一個扳機嗰下咧，佢就會再將嗰、那個 hammer 拉翻後嘅，係，係啊，咁就當然你要大力啲啦，咁啊射得冇咁準啦，咁但係就唔需要做多個動作咯。 嗯，即係簡單啲啲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係一個全手動就係咧要做兩個動作，就係要掹雞，然之後 係啦，即係 上 彈、 上彈， 係啦，嗰一個動作做曬嘅。咁有好多好多槍有呢、這個，例如呢、這、一個shotgun 啦，即係散彈槍咧，咪有啲叫 pump action 咧，就係喺下即係、就是、個槍管下邊有個掹可以向後扯一下噶嘛。 係。 即係射完之後好型咁樣夾擦咁樣嗰下。 系，即系呢个阿洛斯华辛力加用得最多嗰啲啊， 系啦，啲追击枪啦，咁就咪开枪之后就喺侧边个枪管侧边咪有支杆可以向后掹，咁佢就弹粒弹出嚟，然后跟住又向翻前推嘅。 系， 嗯，系啦系啦，咁嗰一个又系嗰一个手动嗰个 action 嚟噶，其实。 啊，咁呢度系，我都想问一下，点解追击枪吓？虽然佢就唔需要连发啦吓。咁但係點解要用一個手動嘅方式去做上彈呢？唔會自動方式上彈會好啲咩？ 哦，其實而家嗰啲追擊槍都係自動方式上彈㗎、 哦， 只不過就係啦。你首先講嗱，講翻啦，其實半自動咧就係你只需要掹雞嘅啫，其他動作佢全部幫你處理曬。係。即係上彈嗰啲嘢，佢唔需要你自己做，即係做多一個動作啦。咁講左輪以外就講曲尺咧，就係、是、個上面成個有個拉向後掹噶嘛，都有 manual 嘅。 哦， 係啦，咁但係就即係以前的而且確好常見，就係你會喺啲戲入面見到咧，啲人用曲尺都好咧，佢咪要掹一掹上面向後扯一扯先嘅。 係，即係通常 你嗰下嗰下咪就係準備開槍咯，係上彈嗰下咯。 哦，嗰、那個通常係上第一粒子彈嘅時候。就要做嗰個動作啦， 或者上第一粒子彈啦，即係但係亦都有啲佢如果 manual 嘅話，就係要自己掹嗰下咯。 哦，即係 manual 到每一下都要自己掹。 係啊，如果係你就要每一下都自己掹。咁、哦、但係就而呢個動作咧，就 常見啲喺舊啲嗰啲 BB 彈嗰啲咧，不如細路仔玩啲嗰啲 BB 彈，即係你又係氣嘅，又唔係電動嘅，你就因為你要將佢嗰個氣壓嗰度加翻啊嘛，或者將條彈弓往後扯。 係啦，係啦，係啊。 係啦，咁所以你就一粒你都要扯一下。 Okay. 哦，即係我有啲明白，好似即係而家興玩嗰啲即係射海綿彈啲護具槍咧，你都係手動㗎， 多數自己手動一下， 要挫一挫啊，令到佢個彈上到嚟㗎。係 係啦 係啦。啊，咁樣即係講翻啊呢啲頭先提過有多手槍啦，有左輪啦， 咁仲有全自動。係 講埋全自動先啦。 首先嗱，全自動咧就係你撳嗱。半自動就係你撳一下就射一粒啊嘛，全自動就係你撳實就係咁射，射到你冇彈為止。 嗯， 哦，咁樣。 係啦，咁一般咧現代嘅嗰啲即係例如呢、這、一個assault rifle 啊嗰啲咧，佢中間仲有一個嘅半自動同埋全自動之間咧，仲有一種叫 burst 嘅。 哦。 佢 系可以射几粒就同你 stop 嘅。 哦，呢、這个即系三连发系嘛？ 系啊，呢一个又系啲，如果你玩 BB 弹枪而有啲电枪嗰啲，多数都有呢一个 setting 嘅。 嗯。 你会唔会好似相机有啲连续快拍，逐出三？ 系啦系啊， 行几幅咁啊？哦。 系啦，类似咁样。点解咧？就因为咧，你会发觉如果你拱啲新兵上场，跟住佢搞全自动咧，佢好快就冇弹噶啦。 系。 因为佢哋会好惊咧，就见到第一个敌人咧就会。基本上就會隻手，即係隻手指已經唔聽使㗎啦，已經 hold 住嗰個 咁實就射曬。 咁啊，係啦，咁你其實你嗰度係可能俾到盡，你咪可能沙發咁樣，咁啊冇曬。咁然後跟住你啊，下一個佢當佢想換，即係冇子彈啦嘛，咁佢咪換彈夾咯。咁然後又唔識得匿埋先咯，咁然後咪冇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佢 set 咗係，唔係喎，我淨係半自動或者係 burst 嘅射幾粒佢就 stop 嘅，咁佢咪唔會即係一下掃曬，咁佢都仲有啲機會可以匿翻埋啊，或者係即係知道要放，即係手指要放鬆先啊嗰啲咁樣。 我有時睇戲嗰啲動作片都係點佢啲機關槍射幾下咁又停啦咁啊，佢有一係就佢可能係 佢可以自己放手啦呢、這個 就是。佢放行下即係自己放手啦，下次用得 burst 冇難。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咁嘅，其實咧，你正常嘅槍械咧，你做嗰、那個全自動咁樣嚟撳實開槍咧，其實係好飄嘅支槍會，你射得唔準嘅。係 啊，係啊，你個後座力你係完全係好難控制嘅。係 啊，咁所以咧用三連發咧就相對係會又做到連發，而又做到呢、這個準確就係咁解啊。 係。 即係相對準啲啦嚇。 相對嚟啦，即係實際上現實度就冇咁開心㗎啦，梗係。 係。 通常 我個人都覺得係呢個 semi-automatic 本身一定係準啲嘅。 係，即係你用得自動部機關槍嘅，通常係對住大量嘅敵人咧，你都唔知想射邊度好，唉，全部係嘛亂咁射。 都係嘅，不過唔好亂咁用曬佢咁咯。 嗯。 係啦，咁又即係知道呢、這個即係。半自動啊、手動同自動嘅分別啦，咁咧喺講開槍咧，又講開曲尺啦、左輪手槍呢啲都比較熟悉嘅。咁其實槍又分邊幾種咧？即係有乜嘢為之步槍，乜嘢又叫做衝鋒槍啊？ 哇！呢、這個就比較複雜啦。首先簡單講一講啦，你如果平時輕跟呢樣嘢咧，就有呢、這、一個。比較上早期出現嘅就首先有呢個 Finlock 先啦，即係佢係有個掹，即係有個 hammer 咁上下嘅嘢嘅，但係嗰個其實粒火石嚟嘅，咁佢你開槍嘅時候佢再拍落嚟咧，就會即係點火咁樣嘅。 係。 再早期啲係火成槍啦，就直接塞條藥引喺度，然後就點火，然後等條藥引燒完。即係燒到入去啲火藥嗰度。 即係其實就係呢個大炮嗰種嘅方式，只不過佢就變細咗。 係啦，咁然後就再發展就你出現呢個左輪呢一種咧，就係成支撞針撞埋去，咁然後就激發咗佢個火藥嗰一個 cap 就發射一支彈出去啦。 即係已經出到係有我即係我哋而家呢啲子彈。 有子彈啦，係啦係啦，有正式一粒有彈殼嘅子彈嗰種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你左輪你都可以逐個彈倉倒火藥落去嘅。好似初期都有啲係咁嘅，都有啲係咁嘅。 即係要搞耐先上到彈咯，咁咪？ 係啊，咁不嬲都係即係初初嘅概念咧，就係咧，我雖然好耐先上得曬彈，但係咧人哋得一發啊嘛。 係。 係啊。 我就有六發。 我有幾發啊嘛，係咪？咁我係咪有利一啲啊？ 係。啊，仲有啊！如果你睇到以前嗰啲人真係即係諗住用槍嘅話咧，佢其實係會有帶住幾支槍喺身嘅，因為咧得一粒子彈啊嘛。好啦，咁我咪用完一發，咁咪即刻抌咗支槍，再拎個第二支出嚟，咁我咪做到叫好似連射咁咯，嚇。 啊，系啦， 系啦，你我谂起呢个魔法少女小圆咧，学者咧，金色头发嗰、那个，佢又好中意用呢种枪，因为一吹一发啊嘛，好有型。咁佢亦都用魔法变啲枪，就可以一次过变十几廿支枪出嚟咯。 系， 用完就掉，用完就掉。 呢个华美学者就有长枪啦，咁但系其实短嗰啲咧叫做 Deranger。 系啊 ，Deranger 咧就系其实系主要系爱嚟做一种叫做。Hidden weapon 或者 self weapon 嘅嘢咧，就係你可以喺身上面裝好多支嘅，你甚至喺衫袖入邊都裝到嘅， 好細版噶， 係啦，你可以成收埋喺自己隻手入邊嘅，好多款設計嘅，但係呢一類嘅槍全部都係佢淨係可以一發兩發咁樣嘅啫， 係，即係佢冇一個所謂， 你真係撳掣開槍搞掂掉得㗎啦，對住槍就即刻，你嗰下射唔死人就拜拜㗎啦， 好似007啊特務嗰啲。即 係 手槍咁啊！ 係啦，係啦，咁嗰套叫做《柴根》嗰套，好似唔係《槍神柴根》啊，係啊，嗰套入邊佢嘅續集漫畫呢一個 Maximum 入邊有個女記者咧，佢就係件褸入邊就係好多支 Deranger 嘅，咁佢要打嘅時候就係咁掹出嚟係咁射咯。 嗯。 哦，即係每支射一兩發咁就掉啦咁啊！ 系啊， 即系通常咧，你睇戏啊，入面咧啲上海滩岛嗰啲年代咧，有啲女士啊，袋喺个身啊，或者袋喺个手袋入面啊，或者袋喺只脚度嗰啲咧，就系呢啲啊。啊，通常得两发子弹上下两枪管咁样，嗰类似咁嘅设计咁嗰种啦吓。 系啦，虽然好多人都以为一定要一下射晒两发出嚟，但其实唔系噶，佢。有啲設計都可以有兩個 設 計係可以分開兩塊射嘅， 係，哦，咁係啦，仲有乜嘢其他類型嘅槍咧？ 仲有咩嗱？頭先講完左輪啦，咁啊手槍仲有曲尺啦，即係基本上成個係呢種 fly action 嗰種啦，即係上面有一個即係喺槍管上面有。條巴就向後線嘅嗰一種啦， 係 係啦，呢一種咧有個好處咧，就係個準確度會比左輪高嘅。 哦，係咩？ 係啦，因為其實佢嗰個向後 slide 嗰個巴咧，佢係將嗰、那個火藥向後挫嗰個嘅後坐力咧延遲咗啊。 哦， 唔係你開槍嗰下就即刻受曬成個後坐力係。 哦 ，OK。 挫到最後邊嗰下，你 先至會受到嗰個力哦。係 啦， 哦、 即係同埋有時你見到開炮就成支炮管向後挫嗰一種咁樣嘅設計係類似嘅。 哦，原來咁樣樣係有助到係喎、哦，因為個後助力就延遲咗。 唔係你即刻感受到啊嘛，即係唔係完全感受唔到，但係亦都係個感受。 總之係延遲咗，係啦。 係啦，係啦，延遲咗，咁就有佢個好處嘅。咁好啦，咁。手槍就大致上係咁啦，常見啲嗰啲，頭先講個 shotgun 有呢個 pump action 啦，有呢、這、一個睇下，另外一款我都唔記得都叫咩。 shotgun 啊，即係呢個散彈槍啦， 係 嘛？ 係啊，散彈槍啦，咁啊 pump action 就係喺下面就係一掹咁，跟住就即係下邊有個掣咁樣係掹嘅。 係，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個未來戰士咧，咁阿諾舒華辛力加咧就成日用㗎啦嚇，嗰啲咁佢就係、是。開一發，然之後咧 就要喺個槍管下面咧坐一坐咁樣，咁嚟上彈嘅。 坐一坐 啦，係啦係啦。 我粒彈好大粒㗎，係咪？ 係。啊，好好大嚿，啱隻手可以揸捉得到嘅。 係。 哦。 好大粒。 然後另外一款咧就叫做 Lever Action，Lever Action 咧就係喺嗰個多數都係喺嗰個掹雞下邊咧，就有一嚿嘢可以向下扯扯一扯嘅。 哦。OK。 扯出嚟，咁跟住再。套翻入去，咁咁咪一個 action 嚟嘅 ，level action， 即係一個共幹咁樣嘅。 O K， 嗱咁呢個咧就可能比較難形容啲嚇，但係如果大家睇過咧一啲比較舊嘅西部牛仔片嘅話咧，咁嗰啲牛仔咧就好中意用呢啲嘅槍嘅，咁插喺只馬啊嗰、那個馬袋嗰度隔離咁樣，咁咁一掹出嚟，然之後開一槍。啊！之後 咧，其實如果你講 Terminator 咧， 係好似都用過喎、 啊。用嗰支應該係 Lever Action 嚟㗎，唔係 Bolt Action 嚟㗎，唔係 Pump Action 嚟㗎。 哦 ，OK。 但 Pump Action 常見嘅，即係你而家見到啲 shotgun 好多都係 Pump Action 嘅，所以個記憶可能容易傾向咗嗰只 Pump Action。 係。 Pump Action 我真一時諗到啦，以前曾經試過有款水槍咧。 吓、 啊！喺啲槍管下面有個噴，你只 哦，係冇錯冇錯，喺度泵泵嗰啲氣落去。 嗰種叫做 pump action， 係啊 ，level action 咧就係阿洛斯話聲加嗰種喺啲即係開槍嗰個 trigger 嗰個位下面有嘢拉出嚟，跟住套翻入去嘅。 係，佢哋好多時咧就會用一個好有型嘅動作，就係咧嚇開一槍，然之後咧就將成支槍咧就喺度揈啊，轉一個圈啊，咁就順便咧就做埋嗰個上彈嗰個動作。啊，咁然之後開第二槍，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有型嘅揸法。當然啊，咁其實咧個準程度啊，同埋呢個速度咧，其實就係會慢咗嘅。咁但係咧，佢就可以做到單手上彈兼開槍啦。 嚇、啊！係啦，係啦，咁啊可以兩隻手一齊開啦。咁、 不過咁喎、呢個 pump action 咧，我都見過有人嚇、單手上彈，就係點咧？開完一槍之後，成支槍拋起嚇、就接住嗰個上彈嗰個位，然之後咧就成支槍。向上挫一下，咁之後再拋起支槍，再接翻住嗰個開槍個位，再去開槍咁樣嘅。 你呢啲就完全係做，即係我覺得係錯架呢啲，好明顯係。咁另外仲有一種咧，shotgun 咧就係 break action。 係。 break action 係點咧 ？break action 咧就係咧，你成支槍管咧就係、向下可以撳落去嘅。 係。 咁然後就同埋你。揸嗰個位咧就啱啱就打開咗，咁就露咗啲槍管最後邊嗰個出嚟，咁咪係嗰個入彈嘅。 嗯，咁呢啲 有部分左輪都係咁樣上彈嘅。 係，咁呢啲最常見咧就係會喺一啲雙管嘅散彈槍嗰度啊，左右兩支管嘅，咁咧就 係啦， 同你可以最多就係入兩粒子彈嘅啫，嚇一左一右，咁然之後就 咁於是你好快又需要再入過。 係啦，就每次射完咧就要掹開咁咧啊！但係咧呢個掹開嗰陣時咧，我見有啲氣咧，佢嗰兩粒子彈係會自己飛出嚟喎，即係個彈殼咧應該話係。咁而有啲咧就冇喎，要自己彈出嚟 咁樣。冇啊，就棘住喺度咁樣啊， 係啊。係啊，咁然之後再上彈。 其實我唔係好知點解會飛出嚟㗎嗰兩粒子彈。 係咯。好奇怪喎、 如果你係開緊槍嗰陣時候，又咁梗係佢會射出嚟啦。咁但係你嗰粒子彈就會即刻廢咗。 係。 係啦，係啦。咁係咪其實佢有啲嘢會做到佢係會彈出嚟咧？咁我就 可能有啲機關之類啦嚇。 真係冇用過，咁就 射擊效果。 都咁啊，唔清楚啊，真係。 玩機模亦都好少會選擇用呢一種武器，咁所以就真係完全冇研究過呢啲咁樣嘅。 OK。 係啦，係啦，咁然後就頭先講嘅追擊槍有 bolt action 啦，有部分散彈槍都用 bolt action 嘅。 哦，咁即係點咧？ bolt action 咧就係頭先我講追擊槍嗰種咧，就係你會側邊有支杆咧，你要向後掹嘅。係。係啦，係啦，咁你掹完之後向翻前嗰種叫 bolt action。 OK。 係啦，係啦，嗰bolt action 啦，中文。你諗唔到係咩？算啦，冇所謂啦。咁總之係呢種其實比較常見，因為而家就算你係嗰啲semi-automatic 嘅好多嗰啲即係 assault rifle 嗰類都有呢一支杆喺度嘅。 係。 即係等你靠彈嘅時候可以自己掹㗎嘛。 哦 ，OK， 即係其實佢係半自動㗎啦，已經。咁但係佢都有呢支杆。 掹嘅時候咧就可以退咗佢入邊槍管入邊嗰粒彈出嚟。佢時推咧就可以推上翻下一粒彈入去咁樣。 係、 okay.。係啦係啦，如果大家有機會係可以睇下有冇揾到啲槍可以試下做呢個動作嘅。 係。 係啦，就係、是、香港嘅機會細啲啊，即係唔係冇機會嘅咁樣啊。 咁講咗好多，平時咧卡彈啊，即係個彈，即係射完之後係咪個彈殼噴唔翻出嚟之類嚇？ 啊，係啦，係啦，係啦。咁好啦，咁然後就啊係你，然後就更加得意嘅就係、是、好啦，咁平時講步槍係咩咧？咁亦都其實有譯音嘅叫來福槍，咁咧就係、是、rifle 咧，其實就係指所有嘅喺槍管入邊有嗰個螺旋紋嘅嗰個刻紋嘅嗰啲槍。 咦，咁但係依家可能有啲手槍都有喎，咁樣咁會唔會都咁叫？係 啊 係 啊，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其實嚴格嚟講，嗰啲來福嗰啲紋啊，那個 rifle 嗰個紋啊，就係佢呢種槍嘅特別嘅地方。 咁即係個子彈會轉啊，係咪令到佢殺傷力大啲咧？即係射完之後可以轉下、啊、搞你啲內臟啊咁樣。 其實就唔係嘅，因為粒子彈穿過你個身體嘅時候咧，佢造成嘅傷害已經唔係佢轉唔轉有好大嘅關係㗎啦。咁但係咧，佢個主要咧係因為佢有嗰個旋轉之後咧，一有呢個 angular momentum 咧，佢就穩定好多嘅粒子彈。 OK， 即係粒子彈旋轉咁樣射出去就會準啲啦，係嘛？ 係啦，咁佢個準確度就你可以射得遠啲。咁樣咧，其實就於是咧就出現一個好得意嘅嗱，我哋平時普通槍械就有呢樣嘢啦，咁但係咧去到坦克嘅炮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好多炮都會冇咗嗰啲螺旋紋嘅。 哦，點解咧？ 係啦，嗱，而家我即係對上一次我聽過咧，就係英國嗰款呢一個 Leopard 係有呢一個螺旋紋嘅，但係。例如美國啊、德國嗰啲就冇嘅，咁呢一個就可以等真係講翻嗰類即係大炮嗰陣先慢慢講啦。咁但係就因為佢啲彈種咧係不利，即係如果佢會轉嘅話，係個殺傷力會低咗嘅。 哦，反而係咁， 係 啦。 咁係啊，咁嗰個可以之後再有機會再講。咁、哦、但係就唔係話你射得準就一定好嘅，即係個威力亦都唔係代表轉咗就會高咗嘅。 OK。 嗯。哦，咦，咁啊，來福槍係啲最有名嘅一支來福槍，話叫 AK-47 咧，啊，好多唔對唔識槍械都聽過嚇，係嘛？ 應該係啦，尤其是因為但係我諗好多人一見到差唔多係咁款就係、是、啊 AK 咁樣。 咦，可唔可以形容下個外形係點嘅樣㗎？呢支手槍？係。 有睇到嘅人啊，即係簡單些少嘅，我就覺得因為咧，你哋大家諗下呢、這、一個啊一個林格斯嘅 custom 版，嗰拎住嗰啲槍就係呢支 AK 系嘅槍嘅款。 我最印象咧就係嗰啲呢啲 AK 射出嘅槍咧，就係、是、前面有彈夾咧係向外彎嘅。你要畫畫好容易啫，你只要畫一個。膽架有啲紋啊，向外彎嗰嚿嘢咧，就似係我火槍啦。 嗯，嗱，簡單啲嚟講啦嚇，咁如果嚇大家仲記得啊，有個人叫拉登啦嚇，咁佢咧就每次做呢個直播啊，唔係或者出片嘅時候咧，咁咧就會隔離就擺一支 AK-47喺度啦。咁咧亦都好多時咧嚇講啲恐怖分子啊，或者係啲。啲壞蛋咧就會揸呢支槍嘅嚇。 係啦，因為其實主要咧係因為 AK 係呢一個當年蘇聯啦，咁跟住而家就俄羅斯嘅即係嗰邊開發㗎啦。咁亦都係因為佢係一支非常之容易生產，亦都好平嘅槍，尤其是因為佢用咗好多木頭啊，你好明顯見到好多啡色位嗰啲木嗰啲位啦。即係啲亦都點解有呢個搞笑嘅就係點解話呢個靈格斯 custom 咧，就係由呢一個聯邦外判俾呢啲非常之有經驗嘅木匠，然後要去呢個千年古樹嗰啲森林嗰度斬啲好大棵嘅 住翻嚟啦，要磨佢嗰一個， 係喎、 哦，即係係啦，要磨佢嗰個窗殼同埋佢前面嗰個窗管嗰個揸個位嘅出嚟啊。咁即係花費好多年嘅經驗同埋心機同埋木材嘅咁樣啊。咁但係咧就你會見到佢零件係有木嘅嗰個部分嘅。咁佢 overall 其實係好平啦。你話個 reliability 係咪高咧？佢又唔係好高，但係個好處就因為佢個結構好簡單啦。你就可以基本上即係好容易就學識點可以拆開佢，然後裝翻埋。咁所以喺戰場上，如果出咗事，你都可以好快搞翻掂佢。 喂、 oh, okay. ，係呢槍突擊步槍啊，佢嘅名聲唔係咁好喎、啊，即係通常係即係啲賊人啊或者恐怖分子咧先會攞嚟用噶。而一般嚟講， 佢平啊嘛，同埋甚至佢容易生產啊，唔需要即係一定要咩名廠啊佢哋。甚至係即係只要有個設計圖咧， 係 佢好容易就可以 散曬出嚟， 有足夠嘅技術可以做得到啦，係啦。咁、 嗯 但係就有個好笑就係 AK 系嘅槍話已經係將所有有需要嘅功能咧減到係最低㗎啦。咁然後呢個大陸製造嘅嗰啲咧，係將嗰啲有需要嘅功能都要 strip down 嚟到再簡化嘅。 嚇、 啊！哦，仲要平啲。 係啦，咁當然唔係講緊現代啦，講緊佢初期可能即係早年啲嗰啲，咁我諗好多香港當時攞得到嗰啲咧，應該係呢一類嚟嘅。 哦，即係可能阿張子強都係用呢把嚟打劫啊。 係啦 ，exactly 係唔係就我哋無從得知啦，即係呢個始終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咁多資料嘅嘢嚟嘅。 係。 咁但係咧就的而且確係因為而家根本上你喺流通緊喺呢個世界度嘅嗰啲 AK 咧， 你真係唔知道。 啱啱可能講錯咗，應該係葉繼歡至啱啊。 啊，係啊，應該係。咁即係總之係你真係唔知道佢嗰個來源喺邊嘅槍係好多嘅。 啊，咁啊，我翻 AK 四十七，咁四十七其實係有冇意思啊？呢個 其實同埋呢個 R 七十八個七十八係類似嘅，佢將嗰個 design 嗰個 plan 交上去嗰年。係啦，係啦，咁呢個就其實1947年嘅呢個交個 design 嘅，其實1945、1946年已經開始 design 㗎啦。 哦。 啊，公羅律師即係大戰之後啊，嗰個嗰段時期。 係啦，係啊，二次大戰之後開始嘅。咁同埋其實成日講 AK 四十七，其實即係嚴格嚟講，唔係全部都 AK 四十七嚟嘅，可以好肯定係。 係。哦，其實咁嘅，因為 我常見另外有呢個 AKM 啦，跟住又有呢、這、一個。AK-74 啦，跟住呢個即係102、103、104啦，有呢一個1215啊咁樣啦，即係根本上係好多變種嘅，係後面亦都有啲新啲嘅款咧，但係實際上個外觀上面咧，就一般人可能咪 AK 咯。 即係正如 其實唔係新啲嗰啲款就靚啲嘅，唔係個木材嘅。而家木材反而貴啊嘛。 嗯，係因為咁嘅。其實咧好多槍咧，你睇佢嘅槍型好似差唔多咁，但係其實咧槍本身就已經係有好多唔同嘅型號喺度嘅，佢可能即係有個 version 一、version 二之類咁樣，或者係有個唔同用途咁樣而改變咗少少嘢，咁佢就已經係其實係另一種型號嚟㗎啦，咁樣。 係啊，講咗一句你真係拎住個一支 AK-47，一支 AK-74。你擺一個唔識槍嘅人前面，甚至你擺一個識槍嘅人前面，但你唔揾幅好 clear 嘅圖，就咁 show 俾佢睇，跟住問佢呢兩支咩槍嚟啊？咁佢都可能答錯啦。 係。 正如嗰啲唔睇高大嗰啲人，咁會唔睇開動漫嗰度點用刀喎？即係你機械人會唔會有個咁？ 都係高達咯， 高達咯， 高達嚟噶嘛。 系咯，咁唔系高达咩咁？系呢啲又有咩？ 唔系啊，再夸张啲咩啊？铁甲埋冷盒嚟噶嘛？ 系所有啲机械人都系咁嘅款啦吓。 系啦。 即系好代表性啦，即系话哇，好耐历史啊呢只枪。 同埋我举手，你问我 AK-47同 AK-74有咩分别？我唔识分嘅咁样，就系唔好喺度笑人。我唔系笑紧人嘅，因为我自己都唔识分。 系。 但係即係通常一諗起 AK 就出台即係啲衰人用嘅槍，所以電影通常如果你話啲正義嘅主角要用 AK 就出咧，佢就會其實咧係會喺反派手上 啊攞執起嗰支 AK-47，啊，即係佢唔會一開始就擁有。 美軍咧喺中東打仗嘅時候咧，好多佢哋嗰啲軍人都會執啲 AK-47 嚟用嘅。 哦，點解咧？ 講 AK-47 啦，總之係會執 AK 嚟用嘅。個原因係咩咧？佢哋執 AK 嚟用咧，係容易攞到呢一個子彈。 哦，哇！呢、這個真係同槍 game 一樣啦嚇。 係㗎，係㗎，真係其實話你拎到上出去，你例如你拎 M16 又好，你 M4 又好啊，呢兩支又係兩支可能好多人根本上唔識分嘅槍嚟嘅。 係。 嗯， 系 啊， 系啊，如果简单啲讲就系 M16 就系长啲 ，M4 就系短啲啦吓。 啊，卡凡啦，系啊，系啊，但系你又系嗰啲就咁睇，跟住喺度望住，唔知咁嗰啲咧。 系。 系咯，咁但系就 anyway， 咁总之个重点咧就系、是、枪实在太多款啦，唔好细分到底呢一个系咩款嘅枪。 系。 即系因为你会发觉真系分唔到嘅。 系。咁 你除非你真係你自己去研究啦，咁你鍾意研究冇問題，我即係唔會反對你鍾意研究嘅人去研究嘅、嗯、即係正如我哋都好多人去研究呢個高達有啲咩唔同款嘅設計咁樣啊，即係呢個大河源 R78 同呢個卡托奇 R78 有咩分別咁樣。 係好咁我繼續講埋，仲有冇咩槍械嘅類型未講埋 咧？頭先又係講緊 rifle 啦，咁其實跟住首先應該有呢、這、一個battle rifle 呢樣嘢嘅， 係 戰鬥步槍應該咧即係當然你正常最初首先有基本嘅 rifle 先啦，咁啊即係冇咁多連射性嘅，就喺呢一個二戰度叫做係可以喺後面上彈，可以開到槍，咁有咩半自動呢個算鬼數啦，唔好搞咁多。複雜嘅嘢先啦，係啦，咁但係然後跟住就 battle rifle 啦，咁啊係啲比較上強力啲、重型啲嘅步槍嚟嘅。 嗯， 係啦，咁但係然後跟住咧就二戰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咧，就其實你殺人使乜咁大粒子彈啫？ 係。 嗯。 係啊，咁然後就轉用咗細粒啲嘅子彈，咁然後就出現咗呢個 assault rifle 呢樣嘢啦。 是 但係其實應該咁講啦，唔係 exactly 一定係細粒咗子彈嘅，即係佢亦都你可以話 overall 咧，佢 輕便咗，係咪咧？ 就係啦，即係啲槍係簡單咗咁樣嘅。 嗯，咁係咪就係所謂嗰啲突擊槍就係呢種咧？突擊步槍。 嗱 ，assault rifle 佢亦咧係有突擊步槍呢樣嘢嘅。 係。 係啦，係啦，嚇！咁就。即係本身自己，但係又容易同埋呢個叫做衝鋒槍又撈亂嘅，因為阿蘇自己本身有衝鋒嘅意思。 哦 ，OK。 係。 哦，即係其實係兩樣嘢嚟嘅，理論上啦 嚇。因為中文嗰方面我唔係咁清楚。 OK， 即係因為咧一講到衝鋒槍咧，就會諗起嗰啲咧，比較細支啲嚇，一個 T 字型咁樣嘅嚇。 應該就是講緊十物先跟啦，其實衝鋒槍。 哦、oh, ，OK。 因為我諗唔到十物先跟中文係咩。 啊，係。係 啦，應該係十物先跟啊！如果咁啊 ，SMG 啦，如果咁諗。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應該係源自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反而早期啲已經存在㗎啦，應該可能用呢個叫做 Thompson 十物先跟嗰度嚟嘅，1918年嘅設計嚟嘅。 十物先跟咁，琴啱咪有冇半字度咁嘅意思啊？定系点解叫？ 即系比呢一个物先跟低一级嘅嘢。 系啊，系咯，系咯， 系咯，十啊嘛，系咯，系咯。 十咁就又唔 系因为你讲物先跟嘅话咧，就系应该比较上倾向讲紧嗰啲大支，例如格林嗰啲咁样嘅。 哦，嗰个 size 嘅。比較係細啲 咁解。十公斤一般嚟講，佢嗰個子彈嘅威力應該係低過呢、這、一個assault rifle 嗰類嘅。 係。 即係個級數低啲。 即係通常咧，這個十物先跟咧，佢嗰個威力就大概咧係呢、這個其實手槍咁嘅級數嘅啫。咁但係咧，佢就有個連射性喺度咁樣，咁就好似 多數如果你照睇嗰、那個。彈嘅嗰個 size， 即係用嗰種彈嘅 size 就比較容易啲明白嘅。你會用呢、這個手槍子彈嘅呢個 九乘十九 mm 嗰一種嘅 Luka 咯。 OK。 但係嗰種子彈叫 Luka。 OK。 係咯，即係好多都係用呢一個手槍子彈嘅，唔係用呢一個步槍子彈嘅。 嗯。系啦，咁所以个威力就偏向低啲啊。 威力就偏低嘅，不过同样都系嗰句，你要杀死人，其实都系。 系，冇错。 系啦，系啦，即系你可能嗰个对方着嗰、那个，即系嗰啲 personal armor 有几劲咁咯。 嗯。 系啦，咁但系就十五寸跟而家比较近期就发展咗呢种叫做 personal defense weapon（PDW）， 即 系 由 SMG 变咗做呢个 PDW 嘅。 O K。 嗯。有冇一隻比較代表性嘅型號呢？ 代表性嘅型號就呢個 P90 啦。 我可能就算未即係唔試啲槍嘅睇動漫啊科幻作品都見過喎。呢、這個 因為個形狀，因為即係我覺得真係開心嘅，就係個款係你睇槍嚟㗎。即 係 你細心睇的，而且確佢有啲槍嘅嗰啲 element 嘅，即係好似有個即係你肯定有一個 trigger 啦，跟住又有嗰個好明顯有個地方出子彈咁樣啦。咁但係就即係睇嚟睇去就點解佢形狀咁得意嘅咧？係 就佢形就唔係咁槍形嘅，係佢係似一個四方盒咁樣， 唔係一般人諗個槍 形嘅。長方 盒咁啊。咁我其實我最初見到我都覺得即係個款。初見嗰陣時唔係好中意嘅，但係咧越睇就越覺得喂 O K 啊，即係完全有機能嘅呢樣嘢。 因為第一次見到呢支槍係喺呢個動漫係《神槍少女》呢套作品嗰度啦。 我就唔係我喺 Counter Strike 度見 嘅。哦，之後有嘅《刀劍神域》嘅外傳 G G O 就話叫小 P 嘛，粉紅色嗰支 P 九十。咁係呢支槍咧，話係咪真係可以擺喺個？提琴盒裏面咁樣， 係 好細支嘅。 哦，咁嘅。 細支就細支嘅，小提琴盒我就真係未試過擺唔擺到，我都物色緊個小提琴盒擺唔擺到嘅。但係小提琴盒其實好貴㗎，即係我嗰支電槍嘅價錢同埋你個小提琴盒嘅價錢係差唔多咯。 係。 喺度望住咧，我買唔落手嘅數。 係，咁嘅嗱。因為我點解我都好中意 P90 呢支槍啦，咁咧，但係我喺邊度見翻嚟咧？就係、是、其實嗰陣時咧就玩呢個 Rainbow Six 咧，咁咧就見到有支好犀利嘅槍喎、哦、嗱，咁佢喺嗰個遊戲入面嘅表現咧就係佢又準啦，又多子彈，有成五十發，咁平時普通嗰啲步槍啊之類嗰啲都係得。大約三十發到咁多二十發啦，好似好勁咁啊嚇！咁而且咧亦都係嚇非常之準確嘅嚇我咁啊，所以令到咧好多玩家咧喺玩呢、這個嚇、Rainbow Six 嗰陣時咧就會用呢支槍嘅，咁亦都因此咧就愛上咗呢支槍嘅我係嚇。咁當然啦，後期就連呢個驚爆危機啊等等，即係其實好多作品都有用過呢支槍嘅。因為佢槍型實在太特別啦嚇，咁啊亦都有種科幻感喺度嚇，亦都係有實用性。 四四方方一支咁樣喺度，幾開心。 係啊。 咁啊，講下啦 ，P 九十喎，又係九十年代嘅產品嚟啦。 的而且確係呢個九十年代嘅產品嚟，個 design 就係一九九零年。因為其實佢點解叫 P 九十咧？佢 FN P 九十啦，佢係 FN 嗰陣嘅呢個 project 一九九零。 系， 可能系咁，咁就系 所以的而且确佢嗰个系，即系你会发觉其实我哋军事入边都好常见呢、這、一个用嗰个年份嚟到做嗰、那个即系 枪名 呢一种做法嘅。 哦，所以高达嘅 R S 七八系好合理嘅一件事嚟嘅。 系啦，同埋六一式就系呢一个六一年嘅时候嗰种现实到日本的而且确有六一式坦克噶嘛。 系。 哦。 系啦。 咁呢支槍嘅設計有咩特別令到佢可以咁細支咧？ 嗱，佢咧特別在於咧就係、是、你會發覺大部分啲槍咧，你見到尤其是步槍係啦，佢上彈嗰個彈夾嘅位係喺你嗰個 trigger 嘅前面嘅。 係。 係啊。 係啦，咁你一個 trigger 嘅前面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是、你上彈就係你嗰個槍管嘅最後邊嗰個位置就上咗彈之後就。在那個位置射出去嘛。 嗯。 係啊，咁正 咁如 常 果 嚟 你嗰、 講，咁梗係喺個 那個，你嗰 槍 支 管 槍 最 彈， 後嗰度會粒子彈入 係啦， 落去，然之後 咁 開 你 槍 個 噶啦。 槍管喺個彈夾嗰度開始度出去，度到你最前面個長度有幾多？係啦， OK。 咁但係咧 P90 咧，佢嗰個槍管咧係其實一路伸延到去你個出格後邊嘅，即係你嗰個彈夾，如果你即係一定要自己揾 P90 幅圖嚟睇下嘅先知嘅。佢嗰個其實佢上彈嗰粒子彈入去嗰啲槍度嗰個位咧，其實喺嗰個出格後邊嘅。嗱，如果你手槍咧，平時曲尺咧，你就好容易理解啊。你咪喺嗰個手，即係喺個柄嗰度上彈嘅， 系 咁 啊， 你就個 trigger 就勉勉強強都可能仲係喺嗰個即係上彈嗰個位前面少少嘅。但係 P90 係差唔多你 trigger 嗰個位咧，係槍管嘅中間左右嘅。 OK。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你諗下嗰啲槍管可以即係咪唔使突咁多向前面咯？ 系 係啦， 啊， 咁然後你又會發覺好多嗰啲步槍咧，佢後邊咪有成個嗰個槍托嗰個位咧， 系， 係可以俾你即係 rest 喺你嗰個膊頭嗰度射， 系， 即係 亦 開 都 槍 可以 嘅。 拆咗佢成咁样啊之 係 类 啦， 啦， 係啦，咁然後 P9 即係 P90，因為佢槍管喺後邊啊嘛，咁所以佢咪後邊一大堆嗰啲發射結構堆晒喺後邊，就唔使專登再整個新嘅槍托喺後邊咯。 哦，OK， 即係啦， 即系 係啦， 简 即係 单 有 啲 呢個 嚟 優勢 讲。 啊。 就係佢將成支槍嘅槍管同埋嗰啲發射結構就褪後咗，就 係啦， 係 係啦，呢一種嘅設計咧就叫做 bullpup， OK， 啊就係嗰所有喺個 trigger 後邊上彈嗰啲就叫 bullpup。 咁阿吳阿姐真係咁細緻咧，一啲即係好適合啲小妹妹用嘅。 一啦，你第一就係容易整細支啦，第二即係你好明顯成支槍嘅長度咧，你唔使向前伸咁長啊嘛，支槍管。 系， 系啦， 我可以同樣槍管長度，但係我支槍 overall 唔使咁長嘅。 但系会有咩缺点啊？如果系咁细支嘅话，佢要做 嗱，同佢細唔細支冇關。90咧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佢嗰個彈夾裝彈嘅方式啦。佢嗰粒子彈要轉90度先至落去嗰個槍管入邊嘅。 哦， 咁於是咧，你出現個問題就係咧，佢轉嗰位係好容易造成呢個卡彈嘅。 系，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我哋平时见到啲枪嗰个子弹咧，就系、是、好似我即系好正常咁啦，就系、是、粒子弹向前嘅，啊，全部啲子弹都系向前嘅，而 P90 嗰个啲子弹咧就系、是、打横排嘅，咁咧而佢就要喺落个枪管嗰阵时咧就转90度。粒子彈嚇，咁先至落到去槍管嗰度，咁而嗰個位咧就係好容易會有問題噶。 係啦，係啦，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如果你睇佢個設計，你就明白咧，其實佢要掹嗰個槍管，即係個彈夾出嚟咧，係會俾佢部分嘅嗰啲結構擋住嘅。 係。 係啦，尤其是佢嗱個彈夾就喺你個 trigger 後邊嗰度上彈啦，你首先咧就要喺上彈嗰個位將佢向上掹。係啦，咁然後跟住咧，佢前半部咧嘅上面咧就有啲嘢頂住嘅，所以你要將佢 slide 出嚟嘅。 系，即系简单 係 啲 啦， 嚟 咁 讲 如果 咧， 有 就 係啦。 唔系一下动作就可以掹到个弹夹出嚟嘅，就要就总之就系好唔顺啦吓嗰件事。 係啦，咁 OPPO 個換彈咧係比較就麻煩嘅，的而且確。咁所以咧其他嘅 bullpup 咧就冇一支係咁樣設計，基本上都係直接喺後邊插翻個即係比較常見嘅嗰啲彈夾喺度啦。 系，即系我亦都见过有啲作品入面啦就魔改呢支枪就将佢嗰个弹夹个位咧就变翻做其他枪咁样就插喺个佢嗰个枪托嗰个位嗰度嘅咁但系 如果 好 你 似现实 講呢一 上咧 隻 就好 咧， 似冇一支咁样嘅改出嚟嘅 P90 系咁嘅。 嗱，其實咧就唔好用 P90 嚟諗，你用翻同樣公司嘅呢個 FNF2000 嚟諗咧， 系， 就容易啲明白啦。因為 F2000 咧，佢大概同埋 P90 係，佢好似一啲圓咗少少嘅 P90 咁樣嘅。 系， 係啦，咁但係咧，佢就喺下邊上彈嘅，咁就即係喺個槍托嘅前少少嗰個位置下邊突出嚟咁樣。 嗯嗯。 咁就喺下邊插上去就正常咁上彈噶啦。咁呢一支就 overall 係個上彈個結構係容易過 P90 嘅。 係。 係啦係啦，咁大部分呢啲嗱求其數幾支啦，即係例如有呢、這、一個Ork 啦。呢、這個 AUG 啦，即 係 又係呢一個，其實呢支相對地已經接近啲追擊槍啦，因為佢幾長啊。 係。 咁喺下邊上彈啦，咁然後有呢個 Farmers 啦 ，Farmers 之後啦。 係。啱啱講 AUG 咧嚇，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個國產007，就會好記得啊，袁詠儀就係用呢支槍嚟打啊周星馳啊嚇。 係。咁然後呢個 Farmers 啦 ，Farmers F1 咧就係好明顯係 NT1 將佢改咗，唔係 bullpup 型，但係成支槍嘅外形係跟呢支嘅。佢只不過將個彈夾裝翻個出架前面嘅啫。 哦 ，OK。 係啦 ，Farmers F1 係啦。咁然後跟住仲有呢一個 SA21 啦，呢一個就 SA 係咩咧 ？SAR21 係新加坡嘅設計嘅槍嚟嘅。 SAR 二十一係咪 ？SAR 係啊。 O K。 二十一就唔係跟連榮嘅 ，sorry， 佢九九年開始用。 O K。係。 係啊，佢二十一係二十一世紀咁解。 哦。咁啊。 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就有時又唔可以咁 straightforward， 以為個數字一定係嗰個有關嘅。咁反翻過嚟咧，就有呢一個以色列嘅 TA 二十一啦。T.A.R. 啦， 系， 佢呢个二十一咧，就当然大家可能听完都明白咩意思噶啦，系啦，咁佢又系一个步伐嘅，即系你见到比较上近代啲，好似啲军队都比较倾向想用步伐式嘅。 O.K. 好似佢熟牛式啊，即系 系系系， 即系或者系其实佢步就系嗰个牛啊嘛，匹就系呢一个即系。細隻狗仔嗰啲咁樣啊 哦 ，OK。 係啊係啊，咁係啦，咁不過比較早期用嘅咧，就反而係呢一個 L 八五咯 ，L 八五就係呢個英國嘅英軍用嘅。係。啊，咁啊，雖然要係啦 ，L 八五就即係八五年開始正式服役啊，咁但係其實七十年代開始 design 嘅。 OK， 咁我都記得有支係 L 八六。A 一啦，咁應該都係同系列嘅槍嚟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就呢支槍咧，就啲英軍好唔中意嘅。 哦，點解咧？ 佢其實有另外一啲理由啦，佢本身又傾向容易故障啊，又有呢、這、一個即係太重呢個缺點啊，即係佢係本身有好多設計缺陷嘅，即係話曬都係呢個比較上可能比較早期嘅呢個 bullpup 嘅槍、 哦、 都有呢、這個。 啊！ 即 係 當然早更加早期嘅都有嘅，但係就係啦，但係就因為始終佢都係比較上早嘅一支啦嚇，咁、 哦、 所以就出現呢、這、一個。 我亦都聽過，好似咧，因為佢嗰個結構問題咧，個彈夾擺咗喺後面咧，就令到嗰個槍啊唔平衡啊。 哦，係啊係啊，因為佢本身已經重㗎啦嘛，所以更加多問題。 個墜咗去後面咁樣好古怪。 你啲軍隊訓練嗰啲軍人咧，唔習慣呢種上彈方式啊。 哦、oh, ，OK， 啊，好好自然噶，其實你會發覺咧，你訓練佢哋係好明顯係未開始用呢支槍之前已經開始訓練噶嘛，一班人係。 係啊。 係啊，咁你訓練你唔係用 bullpup 嘅年代，咁你梗係喺前面上彈噶。 哦。 嗱，咁一聽就大家就明白噶啦，你明你平時用慣右手用 mouse 嘅，而家逼你一定用左手用 mouse， 你睇下要幾耐先習慣到啦。仲要唔俾你改 setting， 系要仍然系 left click 同 right click 系照跟翻嘅。 O K， 系啦，又或者倒翻转啦，或者俾只 mouse 你咧，系个 left click 同 right click 系倒转咗嘅。咁你都应该有一好一段时间需要习惯噶啦。同埋你用好一段时间之后，你都仍然系觉得唔顺手嘅。 系 啦，系啦，系啦。又或者要你倒转只 mouse 用，你试下用自己个手掌嗰位嚟做 left click 同 right click 啦，耶咁啊！即系有啲咁样嘅概念啦，即系你会发觉你嗱长期训练一开始就系用呢一种形式嘅枪咧，可能个问题就少啲嘅。 系， 嗯， 系啊，咁 咁但係點解又即係好明顯係你呢個呢種槍嘅優勢就係嚟自呢、這、一個啲槍管可以收喺啲槍入面多啲啊嘛。咁啲槍 overall 唔使咁長啊嘛。 係。嗱，其實咧， 咁點解唔一早就諗到呢樣嘢咧？我都唔係咁清楚點解個歷史會係咁樣嘅。但係當然佢有佢自己嘅限制嘅，即係唔係淨係得優勢嘅，好明顯係。 係因為其實咁嘅有呢種槍咧，點解啊？應該話點解大家會想縮短嗰、那個啊呢、這個槍管嘅長度咧？其實都有原因嘅，因為依家咧我哋咧。喺多數係城市作戰比較多，咁咧你個槍管太長咧，其實就唔係好方便喺呢個城市入面作戰嘅，啊，因為你咁樣一俾人近身咧，就會好麻煩噶啦，嚇。 係啦，咁但係翻過嚟，亦都有好多人個諗法就係我咪直接掹支手槍出嚟就可 以。係嘅，都確實係係 有 咁嘅諗法嘅， 位置啦。 係啦，咁。咁至於咧點解以前啲槍冇諗到用呢個方法咧？我諗可能都同呢、這個即係點講？以前嘅槍嘅設計係一直流傳落嚟嘅方法有關啦。我估係咁啦。 一路集住啦，咁即係用開嗰種款就一繼續用啦。咁另外其實仲有好多理由嘅，你嗰啲槍管嗰個上彈個位係咪？而家褪後咗啊嘛，咁你嗰個彈子彈嗰個位同埋你即係真係 trigger 佢啲粒子彈發射個位係咪接近你自己塊面多啲啊？ 係。 係啦，咁首先第一就即係個聲響比較上接近你，咁啊梗係大聲咗啦。 哦，會咁嘅。 啊，咁啊唔舒服啦，咁同埋仲有就係你粒子彈喺咁近你塊面嘅地方彈出嚟，亦都好阻礙你射下一發子彈啦，係咪？ 哦，都系啊， 其實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設計嘅問題係未完全可以解決到嘅。 因為嗰陣時我聽講咧，呢個 P90 嘅另一個問題就係咧，因為佢嗰個出彈位咧啊，通常我哋一般嘅呢個步槍啦、之類，就會係喺側面飛出嚟嘅，而佢咧就會喺上面跌向下跌嘅，咁咧就有人話咧，如果咁嘅話咧，就有機會咧，會俾啲向下跌嘅彈殼咧，就辣親只腳啊咁樣。 係啊，其實好多理由嘅，但我就覺得係同埋嗰即係 overall 你亦都係個設計，可能最初設計嗰陣時都冇諗到咁多嘢，要需要多啲嘅經驗你先至可以解決到嘅。 嗯， 係啊，睇雪作品嗰時，我覺得好有型咯、啊，原來冇諗過呢啲即係咁嘅缺點咧。即係 多嘢㗎，同埋其實你伸手去前面換彈夾，同埋你要深敲喺自己架底換彈夾，都已經係一個好奇怪嘅動作啦。 係啊， 即 係、 你諗下，你揸住支槍，當然你向前遞少少，你都可以換得到嘅。咁但係你咪拎住支槍嗰隻手咪要伸出啲，咁咪攰啲咯。咁當然你其實 overall 下，你平時長期將佢夾喺夾自己身咧。是應該是個 班力啲， 容易啲拎慳力啲嘅。咁但係咧，你就嗰個動作嘅時候就令車覺得攰咗，咁你好多人就又覺得反感㗎啦。即係人類係一個好不義嘅動物嚟嘅，即係你 overall 可能係改善咗，但係佢改善係感覺唔到嘅。 嗯。 啊，今集都講到好多槍械嘅，由呢、這個M61 火神炮啊 ，AK47。曲尺咗話至到 P90 都講過喎。 同埋頭先講過呢個 AK 系嘅嗰啲彈夾咧，係咪彎嘅？ 係。 其實佢彎亦都有佢自己好處嘅。 哦，有咩用 咧？有咩？ 首先，你第一好容易分到前後。 哦 ，OK， 即係插上去嗰陣時就 已經知道邊邊前邊邊後啦。 係，唔會亂咁插。 係啦，咁當然你仍然可能上下有機會會倒轉嘅，咁就呢個你自己做法啦，呢、這個你自己問題啦，呢、這個你自己插落去嘅時候係點樣，你都自己習慣咗啦，應該問即係上下嘅問題少啲嘅，但係前後嘅問題我覺得比較上即係係容易啲出問題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其實佢有少少彎咧，係對嗰個彈夾設計插個彈夾嗰個位咧係容易啲上得到入去嘅，即係你係咪都要打斜少少卡落去㗎嘛？ 系， 因為我細個以為咧，嗰個彈夾個位置都係揾隻手可以揸住嚟拎嘅喎，係咪啊？ 你唔係唔做得嘅，不過就對你嗰個標準啊嗰啲所有嘢都冇乜好處咯。 係，因為嗰度就 好固定嘅 structure 嚟噶嘛。 係，嗰度冇設計用嚟劈渣嘅劇。係。 原來唔係渣嘅嗰個位。 係，係嗰個絕對唔係拎嚟揸嘅，所以你會發覺好多，例如你 AK 就前面整翻個木嗰個位俾你去捉實啦。 係。 係啦，咁另外就有，亦都有即係有另外一啲你可以自己側邊揸支杆可以打橫有九十度角嘅位俾你捉實添啦。 嗯。 哦，係係。 係啊，你可以自己嗰啲 technical 嗰啲方式可以裝上去。 哦。好多支電鑽你都可以有支橫杆俾你揸住捉實㗎，啊，電鑽都係咁樣。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你自己制造一个多啲嘅位置去捉实佢啦。啊，或者头先讲个 Ork 都有啦，呢，這个 AUG 呢一款直情前面真系有另外一个位俾你做捉实嘅一个饼嘅。 系，冇错。 哦，即系所以好多观众我都用啲胶纸嗰啲，就佢绑实啲枪啊，或者绑啲弹夹落去啊。 有噶有噶，有啲人 我記二型嗰集咧，每第二集我話嗰個女主角話要帶好多啲槍喺身，佢又揾啲膠紙綁住曬咧。 首先就你可以將兩個彈夾綁埋咧，就一個用完就即刻捉實嗰個就扯落嚟就插到側邊嗰度啦。 哦，咁樣。 有啲人仲要習慣玩呢一個180度倒轉噶嘛，側邊綁嗰個係咁掹咗出嚟之後就一個動作就順手就轉180度就插落去啊嘛。 嗯， 系啊，咁，有多你睇自己習慣嘅啫，我覺得你練得熟嘅話，你其實係 OK 嘅。 係， 啊，要練得 熟啦。好，咁啊，我哋下一次係咪會繼續講槍咧？ 槍啊，大致上差唔多啦，即係再深入，我相信呢個好多聽眾都會覺得悶噶。同埋本身我自問冇咁多知識再吹咁多槍啊，真係。 咁可以講下其他。啊！嗰啲殺手啊，啲腳作品啊，或者其他軍事嘅嘢啦。 又或者可能我哋又會嚇，今次講完攻擊嘅槍啦，下次講下防御嘅嘢都可以講下 喎。講解好啦，係啊，又或者頭先都講過大炮點解冇咗呢一個嗰啲來福線咧？咁亦都可以講下嘅。 好， 好，係咁， 下次見。 好， 下次見， 拜拜。